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恐怖骑士斯科特缓缓从地上爬了起来，他右手及手臂上的铠甲已经全部崩裂飞散，同时崩裂的还有他右臂的肌肉和骨骼。唐三皱了皱眉，按照他原本的计算，这一锤应该能够结果对方的性命，可这恐怖骑士的力量比他判断中还要强大一些。一步步向前走去，唐三仰天望向那紫色的月。 不能使用魂技的杀戮之都，我来了。 站住！ 唐三冷冷地看向他。此时斯科特的头盔已经掉落，露出了一张狰狞的中年人的脸庞，他看着唐三的眼神中多了一份惊恐。 再阻拦我，我不介意将你们所有人都杀掉。 不是阻拦你，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有进入杀戮之都的资格了。一般魂师来到这里都会因为魂技无法使用而震惊，可眼前这个年轻人却丝毫没有受到影响。 一块黑色的牌子递到了唐三面前，唐三随手接过，牌子上雕刻着一个骷髅头，下面还有一个编号9528。 这是你在杀戮之都的证明，请入城，在城门处会有人接应的。 握住牌子，唐三大步向前，没有再多看那恐怖骑士一眼。望着唐三渐渐远去的背影，斯科特反手拔出腰间佩剑，猛地挥下，将自己已经完全被震碎的右臂切掉。猩红色的鲜血洒落在黑色土地，血腥气味弥漫而起。漆黑的城门给人一种极为压抑的感觉。巨大的城门之上高悬着“杀戮之都”四个大字，门前两排黑甲武士静静地站在那里。没等唐三出示手中的身份牌，一名面罩黑纱的女子已经从里面走了出来。 欢迎光临杀戮之都。 她来到唐三面前，闪开身，做出一个请的手势。唐三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跟随着那名女子走进了城门。或许是因为手中身份牌的缘故，并没有人阻拦她。走入城内，唐三看到的是一片蓝紫色的世界。街道两旁悬挂的照明灯闪烁着两种颜色的光芒。令他有些惊讶的是，这里的人并不少，也没有人注意他这个外来者。除了一切都显得那么阴暗之外，乍一看似乎和普通城市并没有什么区别。 我是您的讲解员，您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向我询问，12个时辰内我将为您解答一切问题，12个时辰后这里就是您生活的地方，您也将正式成为杀戮之都的一员。 杀戮之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一片乐土，堕落的乐园。 就这么简单？ 是。 那杀戮之都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杀戮之都已经形成了千年，传说中是一名强大的魂师突破百级后留下的领域之地。在这里，一切魂师技能都无法施展，人们只能凭借本能和自身的力量生存。魂力可以作为力量的源泉。 那这里的规则是什么？ 这里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作为杀戮之都的一员，您可以在这里做任何事，就算是外面世界的封号斗罗来到这里，也将因为魂技的消失而变弱。而我们在杀戮之王的统治下根本不需要畏惧他们。在杀戮之都，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但我必须要提醒您，正因为这里没有规则，你也随时有可能面临致命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里是罪恶的乐园。 罪恶的乐园？ 是的，因为很多来到这里的人在外面的世界无法生存，不得不选择进入这里。来到这里之后，就不需要再担心被人追杀。每一名杀戮之都的成员都会受到杀戮之都的保护。 在这里的罪恶者真的安全吗？ 9528号先生，我明白您在想什么。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您一定在想，杀戮之都会怎样保护自己的子民，是吗？ 你怎么知道？ 因为每一个刚到杀戮之都来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很快他们就会打消这个念头。进入杀戮之都需要经受考验和杀戮的检验，虽然您是用特殊方法进入的，但您身上的杀气已经足够，并且击败了恐怖骑士大人。但是有一点我必须提醒您，进入杀戮之都容易，但想要出去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能进不能出？ 杀戮之都内有专门的执法队，您所见到的恐怖骑士斯科特大人只是执法队中的一员。伟大的杀戮之王掌控着这里的一切，执法队中真正的强者都是被杀戮之王赋予了可以使用魂技能力的魂斗罗组成的，队长更是一位封号斗罗。曾经有不少人想要闯出去，但结果却毫无例外。 封号斗罗不能使用魂技依旧强大，但不能使用魂技的封号斗罗肯定无法战胜能够使用魂技的魂斗罗。按照黑沙少女所说，杀戮之都执法队的队长是一名可以使用魂技的封号斗罗，那他的实力一定不容小觑，难怪这里只能进不能出。 就没有办法出去了吗？ 那倒也不是，想要离开杀戮之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获得地狱杀戮场的冠军。拥有了挑战地狱路的资格后，冲出地狱路方可离开杀戮之都。凡是那样的强者都将会被赋予杀神的称号。杀戮之都建成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前后一共出现过8位杀神。 那挑战失败呢？ 在杀戮之都没有失败，只有成功和死亡，任何事都是如此。 哼，不愧是杀戮之都。 杀戮之都内没有货币，任何饮食都是免费提供的，当然不排除有毒的。在这里死人是最值钱的，每个人都会以自己拥有的骷髅头数量作为强大的象征。自己亲手斩杀的对手的血液和骷髅头可以用来交换其他物品。 看来正像父亲所说的那样，在这里任何人都有取死之道。 好了，带我去地狱杀戮场。 您确定吗？进入那里能够活着走出来的人还不到1/10，每个人每年才会被要求进入杀戮场一次，只要能够通过一次战斗就可以在杀戮之都再生活一年。 我确定现在就去。 既然如此，那您跟我来吧。 说完，黑沙少女这才向城内走去。她保持的步伐很均匀，始终跟随在唐三的身边，只是比唐三略快半步而已。唐三倒也不急着做什么，只是静静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正走着，路旁突然站起一道身影。他之前躲在阴暗的角落中，并没有引起唐三的注意。 哎呀，哎呀，新人来了，看来又有新的血腥玛丽了。 目光扫向这个人，唐三不禁皱了皱眉。说话的人看不出年纪，因为他的身材太特殊了，全身上下似乎也没有4两肉， 如果不是外面包着那层皮，恐怕很容易让人误会它是一尊骷髅。而且唐三通过简单的观察能够明显感觉到，这个人不是因为修炼了什么特殊的功法才变成这样的，气血两虚，随时都有可能死亡。 像他这样的每年也能通过一次地狱杀戮场的战斗。 唐三看向黑纱少女，那骷髅状的人这才看到唐三另一边的这位黑纱少女，仿佛遇到了什么恐怖的事情一般，再也不敢多说什么，飞快地重新隐没于阴暗之中。 当然不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经过地狱杀戮场洗礼的。除了每年经历一场地狱杀戮场的战斗之外，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能够在杀戮之都存活，那就是每个月贡献两杯血腥玛丽。 照这么看来，刚才那个人不知道贡献了多少鲜血才会变成这个样子，恐怕他也支撑不了多久了。贡献的血腥玛丽多了，岂不是任人宰割？ 不，您现在所处的是杀戮之都的外城，并不是真正的杀戮之都，只有内城才是真正没有规则的地方。贡献血腥玛丽苟延残喘的人只能在外城活动，而外城是不允许随意杀戮的，只有那些在地狱杀戮场存活下来的勇士才有在内城生活的资格。当然在那里有更好的享受，但也会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考验。 这么说，杀戮之都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那么杀戮之都的食物来源又是什么呢？在这种地方恐怕是没法种植，也不会有人去种植的吧。 唐三的目光始终落在那黑纱少女身上，她的紫极魔瞳并不属于魂技，自然不会被限制。在这短暂的时间内，他简单的试验了一下，魂骨附带的技能也不会受到这里特殊领域的影响。 对不起，这个我并不知道，无法回答你。 那武魂殿是否知道这里的存在呢？如果知道的话，一向自诩正义的他们为什么不来剿灭你们？ 哼，知道又如何？武魂殿才不会对我们有所行动呢。毁灭了杀戮之都，对他们可一点好处也没有。9528号先生，您不要忘记，进入杀戮之都的人几乎是不可能再出去的，而能够来到这里的都是充满了堕落和罪恶的人类，这里又与外界没有任何关系。杀戮之都就像是一个特殊的监狱，帮着武魂殿看押罪大恶极的犯人。您说武魂殿为什么要将这里毁灭呢？他们恐怕巴不得有更多的恶人来到这里才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